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1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梦。那么982世界杯游戏世界杯呢，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那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庆1周年之际呢，为各位网友和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没错啊，其实最近呢这段时间，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尤其大学生们，可能在忙着期末考试的复习。 对 啊，但是呢有一个期末考试的这个最大的敌人现在横亘在了我们面前，就是世界杯。 对， 现在可以说是你不管看不看世界杯，你都得看世界杯。 对，因为朋友圈就已经刷屏了。 对，就是你会被动的接收一切关于世界杯的结果和信息哈。所以说这个世界杯也是我们街头巷尾都在热议的话题。那这个世界杯是越来越火了，咱们这个节目啊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今天的主题我们继续啊，全新的主题是厉害了校园足球。那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啊，也是跟校园足球都有关哈。三位小伙子，他们分别是。我们又让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哈，来更新先来。 是李更新，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今年是大二的一名学生。之前呢有参与解说过中国传媒大学的广元杯的足球决赛，对足球呢非常的喜爱，并且有一定的了解。 更新比较喜欢足球， 没错，这是我的，也是我的这个师弟哈。我也说过广元杯， 我们的师弟， 前辈。 这是一个校园的解说员哈。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今天毕竟是这个，我们是982游戏世界杯哈。今天的这个更新是作为一会儿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观察两位竞技，另外两位嘉宾竞技的啊一个解说观察员。那么我们另外两位可就是我们的游戏高手了啊。先让这个翟汉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两位主播好，我叫翟汉，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现在是硕士1年级，然后也是一名资深的游戏玩家，然后各种类型的足球游戏也有玩过，十分喜欢玩足球，并且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所以在那样广阔的草原上踢足球也是有过的这样的经历，很喜欢玩足球游戏，也希望能今天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所以是你的老乡。 是的，嗯，所以 是子昂的老乡， 有点像运动员宣誓了。我们再有请这个我们的第三位嘉宾哈，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王国安，来介绍一下自己。 嗯，大家好，我是王国安，我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我是一名阿根廷球迷。 阿根廷球迷， 我玩足球游戏比我踢足球要好。嗯， 这个我记得是在我们的第一期节目里啊，有一个解说员过来说啊，说这个在很谦虚，说这个我这个游戏不如我解说的好，解说不如我踢球的好啊。但是今天呢，看来这个国安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游戏高手了。我看了你的这个游戏的履历和成绩，我觉得今天翟汉应该是压力要很大了哈。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嘉宾们，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马上就要步入正轨了。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说到足球永远是激情哈，永远是这个热烈的气氛哈，那我们也是来一段我们的这个片花，来把这个激情和热烈的气氛烘托起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哎，刚才是我们这个精心剪辑的啊，我们的编辑老师们精心设计剪辑的一个片花啊，看到了很多这个电竞的场景和足球场上的场景哈。其实这个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一样的， 嗯 啊，我们既要聊足球又要打游戏。 是的， 那首先呢，还是先简单的说两句，毕竟是说世界杯嘛，现在是每一天都有比赛哈。昨天也是经历了四场非常密集的比赛哈。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球迷可能更关注的是头两场， 头两场 有这个强队的出现。 是，我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在吃饭，因为现在很多的饭店都有电视，现在都在循环的播放世界杯的所有赛事，然后我就看了那个阿根廷的那一场，阿根廷和冰岛的那一场的比赛，还是挺精彩的，但是确实是那个结果也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对，就是如果说最出乎意料的比赛啊，那我们问问更新吧，你觉得是哪一场呢？ 嗯， 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他说的那个阿根廷这场确实比较出乎意料，因为阿根廷的前锋线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上进攻火力最强的一支，但是最后的比赛结果只是进了一个球，所以说没有符合大家的期待，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他们那种华丽的进攻，然后有更多的带来这种更多的进球的这种视觉的享受。 嗯， 所以说这场确实没有让观众或者球迷来球迷朋友的那个大饱眼福。 确实哈，而且这个冰岛的防线啊，从门将到后卫也是钢铁长城啊， 对对对， 或者说冰雪长城哈。但是说实话，刚才这个更新说最华丽的攻击线，我有点不同意。 嗯， 在他们的上一场比赛6点开始那个早场比赛里，有一支球队的身价是达到10亿啊，这个你们都知道吧？对吧？那我们有请翟汉来说说，你看了那场比赛了吗？法国对澳大利亚。 嗯，这场比赛说实话我还真的没看，但是在刷微博还有看微信朋 友圈， 基本上已经刷屏了，所以能够感 觉过程什么全都知道。 对对对，至少发生了一些很精彩的地方，我全都在朋友圈里面全都看到了。但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而言，我还是觉得没有阿根廷那场更加的让人觉得 出乎意料。 对，出乎意料。嗯。所以还是会觉得梅西的表现更加的让人觉得，又可惜，但是又觉得还是很过瘾。 嗯，因为说实话，冰岛这个国家本身就人比较少，所以一个人就当两个人来用的那种效果， 要有两个人的体格。 那不是，就比如像那个扑出那个梅西点球的那个门将，他就是一个导演嘛。 是的， 对 对。 而且这个导演也是导了这个可口可乐的这个冰岛的预告片， 是的， 这个冰岛在世界杯上这个宣传片我们一会儿来看，但是我还想请国安来聊一聊哈。就是王国安，昨天你是看球了吗？ 嗯，是看了。 哎，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 哎呀，就觉得阿根廷这个冰岛的防守太厉害了，就是阿根廷打法也比较单一，就是单一的话就是没法攻破防线，然后也有人家说嘛，阿根廷的这一套阵容啊，一流的前锋，一流的锋线，二流的中场，三流的后卫，这是个三流的后卫啊，导致了那个失球也是挺意外的。如果没失球的话，毕竟我们看冰岛在下半场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所以说如果没丢那个球的话，应该能1-0，或者说阿根廷会继续扩大战果，能够取得胜利。 没错，其实你看大家还是绕不开冰岛阿根廷这个话题。 对， 其实世界杯上有一个问题啊，近几年世界杯都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亚军小组都没法出现。 哎， 昨天这个阿根廷这一平啊，我的心凉了半截。我觉得这个阿根廷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亚军可能要悬。 我觉得不仅是阿根廷，可能西班牙那个你也有点心凉，是吧？ 对，是的，西班牙当时那个小组赛第一场1-5，我当时心也很凉哈。那今天啊又有这个冠军的，上一届冠军今年的卫冕冠军的比赛，德国队啊今天也要这个开始了哈。今天我们一会儿在游戏当中应该是也要就是提前啊上演这场这个德国和墨西哥的对决哈。 哎，是的， 一会儿我们来拭目以待。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冰岛这个门将啊拍的这个宣传片，咱们不能错过哈。确实我看了一下，是很精彩的片子，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最后这个主题是回归了可口可乐，毕竟可口可乐给他前拍的哈。 是的， 但是就是你们看这个片子其实挺好看的， 好看。 但要注意的是，这就是昨天扑出梅西点球的那个 门将 他来导的，他来拍的， 对。 所以说真的是一专多能啊，或者说多专多能。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是的，他们只能是从平时有职业的人里面去选拔这个运动员了哈。 是的， 我们现在这个看完这个片子啊，我们再往嘉宾区看的会发现，三个人变成一个人了哈。而这两位选手已经到我们的这个竞赛区落座了，那我们的这个比赛也马上开始啊，我们这个可以让我们的选手啊进入比赛场地了。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有三场比赛要踢哈。 是的， 其中最重头的应该就是德国 和墨西哥。对， 之前呢，在他们之前有一场这个热场赛，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聊一聊。关于德国墨西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不考虑那个魔咒哈，可能是就是德国应该 德国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游戏画面已经开始了，我们这儿也能看到这个画面上还抠出来两个人的这个竞技头像啊，你们这个要注意表情管理啊，胜不骄，败不馁。啊，我们来赶紧来略过这个过场动画，我们赶紧来到这个正题当中啊，可以开球了。那今天啊，这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翟汉啊，在这个场上呢操纵的，目前是操纵的这个德国队身着的是白色球衣。那这个国安呢，在我们现实中身着白色这个 T 恤的这个王国安呢，是操纵的墨西哥队啊，是一个深绿色的球衣。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个电子竞技的比赛当中啊，制造出不一样的比分来。 是， 对。 也许在这个现实的比分中啊，这个可能德国队还是比较轻松的要完胜墨西哥的，但是呢，也许在电子竞技当中啊，这就不一定了啊。 是这个在电子游戏当中，还是其实有关系，有一定关系是取决于两人的这种游戏当中的一个他们的技术如何。 是的， 是的。 开场就有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啊！其实我觉得游戏跟现实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比如说我最难受的就是在游戏里面踢定位球，就是我想把这个定位球踢到我这个队友的脑袋上，然后让他投球攻门。我可以跟现实生活中我可以跟我们的前锋说呀， 交流， 对， 可以交流。 就是你往右边跑，我往这边兜，对吧？我这一脚给你，你控制自己的脚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一切都要控制自己的大拇指，而且你没法跟那个某一个你想要的球员说你往哪儿跑。这个还是挺麻烦的哈，所以说游戏跟现实当中啊还是有很多的区别。这个时候也是跟大家说啊，这个在游戏中固然是好玩啊， 好玩的。 如果说真的热爱足球的话，大家不妨也尝试去真正的这个绿茵场上来参与足球， 去感受一下 运动的魅力哈。其实这也是这个应该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因为我知道一梦，我知道你平时肯定是不踢球的 哦，不踢球。 但是你看世界杯是不是也感觉的这个就是跟平时的这个看一些就是人们看到朋友圈的集锦不太一样，就是看到那个世界杯上那个现场人们在那拼在那跑， 对，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应该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嗯，而且我说实话，就是相对于篮球来说的话，更喜欢足球，因为我总觉得这个足球它踢进一个球的价值量很大，因为全场它跑两个小时都有可能进不了一个球。 是 的， 对， 所以说 辛苦耶。 我有一句可能稍有争议的话啊，这是一句段子，说以前有一个段子特别说这个出名，说篮球是男孩的运动，但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男人的运动， 对，因为。你得耐得住寂寞，就是你22人追那一个球啊， 是啊， 追了那么长时间，可能你最后追到最后，你也是无功而返。 对， 但是那个球一出现，你还要去追。 对 对 对， 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德国对墨西哥啊，这个。你觉得我们先问更新嘛？更新，你觉得会不会出现这个冠亚军小组不能出现的魔咒啊？ 其实我觉得，因为德国这个在参加世预赛的时候是全胜，以全胜的战绩出现的，但是在他的热身赛当中呢，只赢了最后的一场，所以说，从他这个世预赛和热身赛的状态来看呢，其实我觉得很可能不会。延续这个魔咒，德国还是各个位置的球员的实力还都比较平均的， 是 大家还是很期待的哈。 对， 其实对于墨西哥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 墨西哥队了解的没有德国队那么多，只知道他们这个前锋小豌豆， 对，埃尔 南 德 斯，对， 这个确实墨西哥队大家都知道的 头牌 了。对，其实墨西哥吧，一直也算是一个美洲的劲旅。 是， 只不过这个欧洲的足球发展确实是领先很多， 对， 这个而且他们的足球风格啊也是跟南美是迥然不同的，跟美洲这些足球的风格。今天这场比赛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啊！昨天在谈也提及这场比赛，人们就觉得这是一次欧洲风格的典型和这个美洲风格的典型的一次碰撞， 是。 我们也是只能说拭目以待。当然了，现在还是我们可以啊，聚焦于把我们的精力聚焦于这个 游戏当中。 对，是的。这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大家可能现在在广播上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想是去哪儿看你们这个游戏的画面呢？ 对， 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关爱青年计划”。 哎， 搜索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看到这个直播两个字，点击直播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啊。 是的， 是的。 另外呢，你还可以在我们的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游戏对战画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交流和互动。 他们这儿眼看着上半场也踢完了，上半场是个0-0啊。这个看来双方这个 实力还是 实力相当。 对，这个不是说德国跟墨西哥的实力，而是我们两位这个竞技者的实力。 对， 是 还是操作者的实力还是比较相当的。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比赛得有输有赢，对吧？而且呢，这个既然是世界杯，世界杯有它的晋级规则，我们的酒吧游戏世界杯也有自己的晋级规则哈。首先说说我们这个预赛吧，就是在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期间啊，我们呢是每一天都会根据这个当天的赛程啊，进行这个请到两位竞技者来进行三场比赛，也是三局两胜。那么就是胜的这一方呢，三局两胜，两胜的这一方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十六强的名单当中，这是我们的小组赛阶段。然后在这个淘汰赛阶段，也就是说30号到7月15号，世界杯也进入淘汰赛了，那我们呢也进入淘汰赛啊。这十六强呢会进行分组抽签，然后大家呢两两捉对厮杀，最后呢决出八强，决出四强啊，最后再踢总决赛，应该是跟着这个世界杯的赛程一起走的。相信还是很多这个会有很多这个高手啊前来参赛，然后带给我们精彩的画面的。其实像今天啊，我知道王冠这边也是打过这个线下不少的这个 FIFA 游戏比赛的。哎，这个我想问，就是我知道更新你是在说球方面， 对， 看球方面你是比较有见地的。那这个现实中的踢球和游戏上的踢球，你平时涉及吗？ 有试过。 我现实当中涉及的比较少，之前也是涉及到过非法游戏的这种踢球的玩法，但是一般都是在手机上，之前在手机上的非法1314都有玩过。 确实现在手游也是发展越来越好 越好了， 制作越来越好了。 对，这手机很方便，随时随地都 不用电脑了基本上。 对， 对。哎，说到这个玩游戏啊，这个一梦应该是 不玩游戏，但是昨天我们的制作人带我玩了一下这个非法的游戏。 你觉得 我觉得特别好玩，真的很好玩。但是说实话，就是因为女生和男生还是有点区别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手这个换的就是比如说有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换。 对，其实刚才我也体验了一把，其实主要还是由于对这个按键的 啊，对， 功能 不 熟 悉。 对 不是特别熟悉。 这个哎呦，击中门框啊，这一下是真悬，这墨西哥这关率先发难了。 哎， 看看连续的制造险情了，在这个禁区当中 啊，这个球， 这个这边德国队这球抢不下来，这个是真的是太困难了。还好化险为夷了。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也是刚刚复出，刚刚 伤愈复出。 对，这复出即是世界杯主力啊，复出即巅峰。 对， 这个他们的二号门将 小 石根有点难受， 努力了一个赛季，最后还是个二门。 是门将嘛，这个更是男人中的男人，忍得寂寞。墨西哥这边又展开进攻了，这次三条进攻线还是很不错的。连续的发起进攻，德国队这边可能是要在游戏里被绝杀呀。 要延续这个魔咒。 其实我们在这个昨天游戏里面就有很多这个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昨天这个是巴西跟瑞士的模拟吧，应该是是巴西跟在第三轮当中，因为是大家可以互相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国家队的啊，所以说也俱乐部其实也可以哈。然后两位这个竞技者呢是选择了德国和巴西， 德国和巴西 是要为这个上一届的巴西 复仇， 7-1惨案报仇啊。最后呢是内马尔是在比赛中获得了一个点球，踢飞了， 踢飞了。 对，当时我们这个直播间是一片寂静。对，这让我想起了这个昨天晚上就是梅西踢飞点球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片寂静。 梅西居然可以踢飞点球， 被门将扑了出来。 对， 昨天其实 我估计梅西自己都已经懵了。 对，昨天世界杯上也是有两个点球的，在秘鲁和丹麦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点球，但是也是被踢飞了， 是吧？ 也是没进。 对，昨天是点球夜啊，点球之夜，整个的这个点球之夜，一共是出现了五个点球，非常可怕哈。现在我们的这个第一场比赛 已经结束了 哈。那我们的这个先以平局来结束。我们呢先请两位啊回到 我们 的 嘉宾座位， 对，话筒前哈，先把这个游戏放下，我们来回到现实当中来聊一聊吧。对，首先还是问一问这个 翟汉吧，你觉得跟这个王冠的竞技当中，你觉得双方的实力怎么样？你觉得呢？ 我感觉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我就是那个小鸡，整个控球的那个球的比率基本都在那个他在进攻的那一方上，我根本就承受不住他的猛烈进攻。我的天哪，我就一直感觉我就像就像捕捉那个球，然后怎么抓也抓不到，真的是太痛苦了。 但是他说他无法承受他的猛烈进攻，反正是个零比零，这个有点学霸说自己 只要平就好， 对，能平就已经很知足了。 那国安呢？你觉得这场比赛踢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刚应该是场面上应该我在这个游戏中应该墨西哥占有一个主动的地位，但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是这种结果。然后，但是从我这个零比零也能看出来，从游戏中模拟也能看出来，确实这个墨西哥的锋线，只有一个阿尔南德斯突前，所以说。只有一个进攻点，而进攻点不是很多，所以说他的进攻手段比较缺乏。 确实，刚才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啊，这个更新啊非常辛苦啊，接连跟我们分析了，跟听众们、网友们分析了很多他关于今天晚上比赛这个看法哈， 自己的看法。 那这时候也要问问你们两个，好不容易你们俩闲了哈，下半节你们俩得一直玩下去。赶紧趁现在问问，你们觉得这场今天晚上这三场比赛，你们觉得有哪些看点呢？ 我觉得从德国队的整个表现来看，他们是那种比较精于战术的那种风格，就会让人觉得他们的任何一个那个球的发动啊，或者运动都是有预谋的。那墨西哥就是给人一种很热情的那种力量感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较量上是世界杯里面一个最大的看点。 对，这也是就是刚才说的嘛，欧洲足球和南美足球之间的一种碰撞。 对， 王冠觉得，因为你是阿根廷球迷哈，其实因为阿根廷是南美的足球大国了， 是。 那今天也有另一场南美的这个和欧洲的对抗，是巴西对抗瑞士。那你觉得巴西这一次能不能在世界杯上走得顺利一些？ 巴西的他的就是进攻点非常多，然后每个人的个人能力也特别强，他整体的在他的三条线上他的都有世界级球星坐镇，所以说我觉得巴西取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刚以为你是要问我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那一场， 没想到吧？啊，风一转， 哥斯达黎加那一场嘛，那就看，我觉得就要看纳瓦斯的发挥了。皇马的门神一号门神，希望他能拿出来扑梅西逼进球的那种气势来扑塞维亚的球，而纳瓦斯的发挥，我觉得能直接关系到哥斯达黎加能走多远。 确实是这样，今天这三场比赛你看这么一说啊，还真的都是这样的南美美洲和这个欧洲之间的对抗。 对， 也是两种不同足球风格的这样的体现啊。那咱们再说两句游戏的事啊，你们觉得你们的这个操作，或者说平时如果你们踢球的话，你们是更偏向技术流的，还是偏向身体的，更追求速度，还是更追求传控呢？ 我觉得是技术吧，因为我以前玩，就是小的时候玩这种足球游戏啊，会眼睛只盯着那个球的动向，然后就经常走着走着，哎，不知道这个球就传到谁身上去了。 昨天我玩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 对吧？就是因为眼睛会只跟着球走，但是其实玩久了之后，你只要把眼神放到整个屏幕上，就是感受这个球在眼睛当中的一种流动感，你就会知道啊，这个时候这个白点就是自己的球队的衣服是这样的排布的，你就可以去更好的进行传球了。 对，我觉得他说的怎么样？有道理吗？ 有道理，但我是在不管是足球游戏里边，还是在真实的足球比赛中，我还是比较倡导传控流。虽然这是在现代足球来说可能有点过时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漂亮的足球。 对，这个我记得你在给我们的这个资料里也说过哈，就是说你是一直在追求巴塞罗那和阿根廷这样的这个地面流和技术流的短平快这样的风格的球队哈。一直在游戏当中想尝试。说实话我也玩过这个足球游戏啊，我呢因为和你一样，我也是喜欢这样的风格，我也不断的在尝试，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尝试对于竞技电脑来说还可以，真跟这个真人踢的时候可能会被他们的速度优势、身体优势所碾压。那你是如何克服这样的问题的呢？ 就像昨天阿根廷那场比赛一样，他们就是打法过于单一，还是追求传控。这个时候还有刚刚就像我游戏中那个墨西哥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这时候上个高中锋会不会好点？就是改打45度长传，传中，然后争取第二点，然后在前场打反击。 对， 这样的 是。 就像这个西班牙那天啊，上一个迭戈科斯塔，哎，这一帮这个绣花针里面来一个大铁棒，但这个大铁棒啊反而也是粗中有细啊，这个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的这个第一时段的节目啊也要接近这个告一段落，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在下一时段我们还会带来两场非常精彩的较量，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 嗯，不要走开。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午12点到13点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 哎，我们的这个982游戏世界杯呢，是由我们的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庆一周年之际呢，为各位网友和各位听众推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的回馈。 是的啊，现在这个世界杯啊是越来越火热了，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哈。咱们这个节目呢是要进行这个以游戏竞技为载体啊，来模拟或者说这个前瞻，或者说就是重现啊，再现，或者说提前展现啊，等等等等吧。各种说法啊，来当天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现在我们下半场的这个比赛，不能说下个时段的啊，下半时段的比赛也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这个两位竞技者已经开始了比赛，我们让导播老师把这个画面切到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 是的， 他们现在是这一场比赛啊，是巴西和瑞士之间的较量啊，也是今天凌晨，也是明天凌晨吧，也是今天的这个深夜里2点钟要开始的一场比赛。 对， 之前在上一时段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前瞻，因为这边已经出现了进球了。因为跟上一次的这个不一样啊，就是上一次怎么说呢，我觉得两个这个竞技者如果说他们的操控水平差别不是很大的话， 那可能在这个人员上，就是球队的这个数据上，对他们的这个结果就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啊。刚才就体现出来了，毕竟德国在数据上是要很强于墨西哥的。那所以说呢，刚才这个翟汉在用强队，这个王冠在用弱队，正好和他们的这个实力的微小操作实力的微小差距，我觉得应该是互补了， 互补 就填平了啊。那现在这个翟汉这儿是要有压力了哈，这个巴西队这儿是拥有着众多的球星啊， 对， 开始对他所操作的这个瑞士狂轰滥炸。我们看看他这个能不能找到机会扳平比分啊，或者说呢先守住，这有点着急，有点慌了。嗯， 哎， 哇，这个进球恐怕是要造一个开揭幕战惨案了， 和刚才完全是两种状态。 是，我们都知道这一届世界杯揭幕战啊，令人吃惊， 很令人吃惊。 俄罗斯5-0， 就是说今年世界杯一开始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感觉让人很惊讶。 是，这届世界杯确实出现了很多目前到现在 就让出乎意料的一些。 对，我看到好多人都在感叹是真的好看， 对， 没想到， 很精彩，非常精彩。 会调动起来， 嗯，没错。但说到这个热情调动啊，更新现在应该是还在校园生活当中。 对， 啊，我们现在也说今天主题校园足球嘛，那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宿舍的这段时间宿舍的这个看球氛围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因为揭幕战的时候是上周，就周四，然后那个我们本来是想约着一起去看球的，本来想去，因为在宿舍确实还是场地啊等等有限，想去一个酒吧，但是后来因为太远也没有找到地儿，因为世界杯期间这个非常的火爆，大家都想看揭幕战，最后还是选择了在宿舍，大家六七个人，因为就是一个宿舍通常是四个人嘛，我们就是附近的三四个宿舍，大概十个人左右，就买点啤酒，买点烤串之类的，然后用一个人的那个大的电脑来观看世界杯。对， 感觉这个氛围怎么样呢？你们都会是一个队的球迷吗？还就是？ 肯定不是一个队的球迷，就是大家。 你说他们会是俄罗斯队球迷还是沙特队球迷？都挺冷门的。 对，主要就是想看一下揭幕战， 对， 敢提前的，就是大家能够对对对，大家都能够融入进去。 对， 对， 你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是比较开心的、快乐的吗？ 对，因为主要是大家没有这个任何一方的球迷，大家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那种对的这种交对对话，或者说，比如说，如果要是大家都是一方球迷，可能看着看着俩人就吵起来了那种感觉。对，因为那种中立球迷大家看得非常过瘾， 是， 而且又是这种一场进了五个球， 对， 更过瘾， 有进球，有碰撞，有激烈对抗， 对， 那中立球迷肯定最开心的， 是 这比赛踢得激烈。那一梦，我们都知道，其实说看球肯定还是男性朋友稍多一些， 对对对对对， 那作为一个女生的角度来看，这一次你都是被谁拉着去看球呢？你的这个好闺蜜们有没有一起看球？ 有，包括那天我发了朋友圈，然后子昂也评论我朋友圈，就是我闺蜜拉着我一起和她的朋友一起看那场球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的那场。对，然后当时大家也都在激烈的讨论，说到底是葡萄牙赢还是西班牙能赢，包括手球到底是谁进，然后最后我朋友说是葡萄牙进，我说不可能，绝对是西班牙，因为我力挺西班牙。结果 无情， 天啊，直接一个点球 C 罗， 刚刚开场懵了吗？ 对，我就天啊。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看球啊，无论怎么说，无论是性别还是就是说懂不懂球，看球的年龄，这个年份长不长， 对， 这个世界杯以来大家聚在一块儿，哎，吃点喝点看着就开心， 是 啊，大家这个无论是你是资深的球这个解说员，还是职业球员， 对， 还是就是足球小白，这个很多时候大家在一起聚着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喜笑怒骂， 对 吧？ 对， 就是属于世界杯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没错， 是， 对， 是的， 不分年龄，不分身份。 对，我们还是看看，这已经下半场开始了，这场比赛踢的是非常的流畅，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是一边倒的趋势，瑞士这边呢是回天乏术，手无这个反击之力， 那先给大家预告一下，一会儿第三场比赛啊，这个翟汉和王冠都可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或者最支持的队伍。这场比赛我们看他们会能不能从这个队伍的选择上啊，进行一个给自己带来优势啊，进行一个调整。 是。 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结局啊，也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结局。 对，很有可能。 是这个巴西，其实在2014年世界杯本土作战的时候，他们在很多的赛场上也是展现了一定的统治力的。 是， 尽管说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让人非常的满意，而且到最后这个出局的方式也是非常的苦涩。 是， 但是这个那也是因为他们在那场比赛对德国的比赛当中，这个内马尔和蒂亚戈席尔瓦，一个因伤，一个是吃牌儿，还是另外也是因伤，就是一前一后两个绝对的核心主心骨全都没上，这下是真被 防守核心， 对，也就是奥斯卡在咱们中超 的 这位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打进挽回颜面啊，甚至说这个连颜面都捞不起来的这个进球。这一届我相信巴西还是痛定思痛， 对，他们也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 是，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不管怎么说啊，刚才好多人都说了自己的这个支持的球队，东心这边有没有最支持的世界杯 球队？ 其实我最支持、最喜欢的球队是比利时。 比利时。 对，因为我最喜欢的这个足球运动员是德布劳内，然后他所在的国家就是比利时，而且比利时。也前场和中场也算是可以跻身世界一流的球队，而且门将库尔图瓦也算是可以在世界上排到前五左右的一个门将，很可靠的一个门神。所以我觉得比利时今年很有可能会闯进四强。对， 这是一口大奶啊， 鲜奶 一 口， 一个预言哈。 那伊梦呢，刚才你说的是喜欢 西班 西班牙， 对， 有什么原因呢？ 我其实说实话，因为刚才是我们这个嘉宾是更新，更新刚才说他是因为喜欢比利时的一个球员喜欢上了这个队。 对， 其实我当时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是喜欢上了 C 罗，于是我喜欢上了足球。但是我并没有因为 C 罗喜欢葡萄牙队，我反而喜欢上了西班牙队。然后就是从2010年开始非常喜欢西班牙队。 我想想啊，我大胆的这个推测一下，是因为看了 C 罗，然后呢看了皇马， 对， 发现皇马里面好多西班牙， 好多西班牙的人， 对， 他们也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当时有当时是有比利亚，比利，因为他现在他比约尔他们都已经退了， 对 对。 当时那一届的西班牙队还是，尤其是2010年 的，包括卡斯蒂亚斯 是 门神， 没错， 还有哈维， 哈维，对， 包括现在还活跃在球场上的伊涅斯 塔，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当年2010年那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比利亚那一届是踢了进了7场球，就是他平均每一场都能进一个球， 对， 很稳，很稳。 是的， 对， 这个也是比利亚当时也是为西班牙队攻城拔寨， 是 那一年的西班牙也是真的是。怎么说呢，整个的这个运气啊，包括时运都特别好，就让人感觉很有冠军相。 对，而且确实是西班牙本身他的脚法就很细， 而且最终是在，而且最厉害的是在2008年和2012年分别勇夺欧洲杯， 对， 建立王朝， 欧洲杯和世界杯。 就说人们也在看啊，这个2016年欧洲杯是吧， 是， 对， 葡萄牙， 最后的冠军 是 葡萄牙， 是，那这个德国现在就有话说了， 哎， 这我的这个很差点，这个我差点就要建立这个也是三冠，对，一个三连冠伟业啊！但是呢，现在欧洲杯已经翻车了， 翻车， 对，让你这个葡萄牙占了先机。那在世界杯里面，现在这个德国现在还遇不着葡萄牙，他们 暂时遇不到。 对，从今天晚上得拿墨西哥开刀，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啊。那还有就是巴西，我觉得这个是包括法国应该是夺冠的 热门 大热。当然了，法国昨天的比赛 这个第一场一看， 这个踢澳大利亚真的是令人尴尬啊。哎，我们的这个第二场比赛啊也已经是结束了，这是一个2-0啊，可以说是轻取瑞士，而且是闪电战。 对， 就是开场几分钟连进两球，接下来就跟你训练了。那接下来是一个这个可以算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就是最终啊谁能晋级的一场比赛，也就是说呢双方要自选球队。现在两个人在这个默契上还是很有默契的哈，这个你左我也左，你右我也右。 来，两边呢现在开始选择球队。我们先看，这是没有搞错的话，王冠，你是要选择一个美国职业大联盟的球队？是这样 我刚才看到这里面还有女子足球队。 对啊，应该是王冠选择了自己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主队巴萨哈，俱乐部最喜欢的球队。其实就看这样的话，就看在。难道是要用皇马来给我们上演一场国家德比？哎，这一下就好看了， 可以可以的。 看两队分别，这是布斯克茨，这儿，两队还是换了个球衣啊。这个皇马的这个客场球衣跟这个巴萨的主场球衣颜色有点像。来，我们赶紧跳过这个，等这个跳过这个剑出来哈，来跳过这个令人窒息的这个训练环节。 有点尴尬，这个。 其实，昨天这个，这现在他们要给我们上一场国家德比，然后是西班牙的这个最优秀的两支俱乐部。 对， 巧的是呢，一个是梅西是在巴萨效力，而这个 C 罗是在皇马。 皇马对。 其实昨天这个比赛啊，人们也在感叹，说前一天 C 罗连进，不是连进嘛，就个人独中 三元， 对帽子戏法。 这个确实是让梅西也许压力很大。 对，很多是。 对，一直在争论，就是说梅西、C 罗谁强啊？ 对， 然后梅西这边呢是三连亚， 是， 虽然说三连亚是很尴尬的一个数据啊，但是其实它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是， 并不是每一支国家队都能在一个这个大赛当中啊，美洲杯、世界杯、美洲杯， 对， 这个闯进决赛， 这个冠军毕竟只有一个， 是你，就是你在闯进决赛的时候，你也是击败了很多的手下败将的， 是啊， 是， 但是呢 ，C 罗这块也是欧洲杯 问 冠， 对， 这也是我觉得完全是压得住，就是说你这个三个二。我这甩一张大王，很难判断了，这就 对吧？对对对，其实两个人的、都各自都有实力的。 对，在国家队荣誉层面上，两个人现在算是打了一个平手。 嗯，对， 是的。所以说，在俱乐部这边，两人也是打得非常焦灼。今年这个 C 罗是没能在这个联赛层面啊帮助皇马更进一步，但是欧冠里 实现 拿到三连冠， 历史性的三连冠， 是真的是历史性的，前无古人，可能后无来者。所以说这个竞技啊，也是在这个世界杯上感觉要分出个胜负了，因为两个人说实话都老。 对，今年很有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尤其是 C 罗已经33岁了， 是， 四年以后他37岁， 包括梅西也是，对， 是梅西也 31了， 对， 四年以后就算是真的是还能踢，但可能 是作为主力球队， 对，也可能是无法是作为一个国家队的绝对核心的，所以说这届世界杯， 所以这届世界杯大家一定好看， 是真的是好看，绝代双骄啊， 绝代双骄。C 罗和梅王， 对，昨天也是又出现了这个关于两个人的争论。其实真的想说啊，如果说真的有球迷朋友在关注这个话题，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比如说我最想说的是什么呢？今年你看那个西决 NBA 的西决的时候，也许大家都听说，就你也许不看篮球，对吧？我们其实都是足球迷， 是吗？不看篮球， 对，但是你不看篮球，你都知道詹姆斯， 对， 是 吧？满屏都在说詹姆斯太累了，詹姆斯真的厉害。 什么库里怎么？ 对对，库里詹姆斯 也有这个撕起来的哈。 对， 但是呢，很多的这个以前我看到不怎么喜欢詹姆斯的，他们也说詹姆斯很辛苦。 是， 就我们这边这个第三场比赛啊，也已经是有进球了。这个巴萨这边先下一城，看来应该是苏亚雷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苏亚雷斯俱乐部里面这个饼吃的是挺舒服的。当然最后几场我觉得也有点问题啊，就在这个乌拉圭这边，这个饼吐的是 这个。 对，我们也看了那个 连吐三饼， 是乌拉圭和埃及的比赛啊。这个苏亚雷斯， 这个苏亚只要一进球就满场 跑。然后这结果是在国家队里面这个接了两个到三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啊，都是没能把握住，也让人非常的遗憾。这边皇马这个整个的这个阵型是有点慌乱的。巴萨 进了球之后， 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个进球可能要 不久就要出现了。哇，这是要用巴萨最不擅长的这个高空轰炸来进个球啊，角球。其实我们看着比赛啊，继续说啊，这个说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这个说詹姆斯很辛苦，也许他们以前并不喜欢他。然后昨天有很多这个巴萨的球迷，这个梅西的球迷也在说 C 罗真的不容易， C 罗真的累了， 厉害， 不行， 展现很大的实力。就是我也在讲，就是说竞技体育里啊，我们都是有一种和解，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竞技体育它不像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其他的圈子里啊，可能有炒作啊，可能有话题啊，我要挑起什么话题，挑起什么流量，他们真的就是一切的一切，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挣更多的钱，他们也许现在去不踢球了，我退役去开公司，做任何事情都比现在这个 对对对 更轻松更挣钱，但是他们就是为了把这个足球，他们所热爱的足球，他们所热爱的篮球，他们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还想自己去打，自己去拼。 对， 对他们拼了命，发了疯了，不是，就是为了说是打球迷的对方球迷的脸，不是有什么小心思，他们就是太热爱了。 对 对， 所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球迷，一个热爱这项运动的球迷，我觉得是时候和这些对抗和解。 是，而且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在足球场上也会有。踢着踢着大家会有肢体上的冲突， 对， 是， 但是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这种球场上的英雄在场下都是惺惺相惜的， 是的， 因为足球场确实对于在场上踢的这些男人们来说容易冲动，很激情，所以在场上可能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但是在场下大家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是的。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世界杯里面经常能看到，就是两个人可能为了这个球权啊，为了保卫自家的球门，或者说为了突破，可能会凶狠的撞到一起，或者说有这个比较凶狠的犯规，但是呢都会在这个哨子响的时候赶快拉一把这个拍拍肩，说没事， 友好的示意， 对，大家都是职业球员，都是想靠自己的热爱来吃这碗饭，这个所以说各为其种，我们要拼尽全力， 对， 但是哨子一响，比赛一停，那我得看看有没有受伤，对吧？还是要互相关怀的。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令人感叹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我们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对， 然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留言，包括在这个优酷的这个 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 然后可以给我们留言进行互动啊，比如说你想提什么问题，你想交流什么这个想说的话题，关于世界杯的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一下 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 是几位的比赛， 现在时间来到了60分钟，游戏当中60分钟 还是0-1啊，看皇马这边有没有机会。巴萨现在还是一如既往的，就如他们现学当中的啊，也是展现了强大的控制力。其实每一次世界杯过后啊，这个世界上的球迷就又多了一批，真 的 是这样，因为世界杯他们会被拽着去碰球，看球没准就真喜欢上了。 是， 比如说我相信 C 罗那一场3-3的表现，绝对会让吸引着很多平时不怎么看球的球这个朋友们 都在看， 路转粉 都在看。对， 说实话，恕我直言，可能还女生居多， 女生真的是居多， 太有魅力了这个男人，所以说要看看他平时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包括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截图，就是他和他女朋友的截图，然后他女朋友说 C 罗真的好帅啊，哎，葡萄牙队7号球衣的梅西好帅啊然后他男朋友在那个上面写伪球迷， 伪球迷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说，以前也探讨过，说啊，说这个伪球迷能看球吗？哎，我们看这儿又是进球了， 巴萨又进了一球， 是，那这样的话比赛的胜负天平啊更加的倾斜了， 对，是， 我们 时间也剩了不多了， 对，一般来说在解说的时候，这时候就说看看能不能赛出风格， 对 还是说那个话题啊，就是说千万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有懂球的球迷是好，哎呀，这边进球又来了， 这应该是这个王冠最喜欢的球星了、阿根廷的队长，巴萨的队长、巴萨的核心 也是 梅西， 也是绝对核心、 这脚左脚的外脚被抽射打得非常漂亮，也是门将真的也是毫无招架之力，因为距离太近了。比赛快到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过了一大半儿，也是剩几分钟的时间，还是想跟大家说啊，这世界杯啊，大家是很快乐的，大家为了快乐走到一起看球啊。也许呢，这个首先我要说的是，咱们这个不太懂球的球迷朋友啊，咱们虚心请教，虚心学习啊。那个咱们在这个评价的时候呢，也就是不要去嘲讽，不要去攻击， 不要对嘲讽和攻击确实容易引起大家的口角， 对口诛笔伐都有可能。但是呢，这个咱们懂球的球迷啊，谁没有一个刚看球的时候呢？ 是， 对吧？就是球迷当然是越多越好，看球的朋友当然越多越好。漂亮的这个斜传直跑，再来吊射啊，这个兜远角没成功。我们在面对这样可能刚看球的朋友的时候，哎，给他们悉心讲讲，悉心引导，对吧？就你现在是知道越位是什么了，你在研究刚开始你看球的时候，你研究越位不也是焦头烂额？ 对对对， 大家都是从这个小白走，一步一步走过来。 是，所以说真的是，就像之前可能有点鸡汤的一句话引用到这儿，说，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现在青年现在的样子，就是你是什么样子，也许你的这个中国的足球环境就是什么样子，对吧？如果说我们一直处在一个对抗当中，球迷之间互相这个口诛笔伐、谩骂对抗，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老球迷们、懂球的球迷们遇到这个不懂球的球迷们就一通嘲讽，搞得这个懂球的、不懂球的新球迷们也是心态很差， 融入不到这个 大 家这个集体， 恶性循环啊！ 是，争取这个我们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中国队能出现， 是期待在这个世界大战上看到中国的身影。 对，不仅就是像今年白岩松说的那句话，是说这个去俄罗斯。中国除了中国队没有去，中国什么都去了， 什么元素都去了。 对，下次我们中国队也要去。 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结束了，看到了梅西庆祝的场景啊。我们也是请两位这个我们的选手回到我们的这个话筒前啊。就是还是刚才说的呀，中国足球想要进步，你不能就说场上这11个人给我好好踢， 对，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爱足球人的责任。 是的， 是。那我们这个三场比赛也结束了哈，大家两位这个胜负也分出来了，这一下跟上一节这个0-0的时候，感觉两个人的心态要有变化吧？翟汉觉得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跟他说，你千万不要让比分变成5-0，你稍微给我一点面子，2-0我是能接受的，5-0就不太好了。 这让我想起来这个，在7-1巴西的时候，那个德国队上半场结束后，在更衣室里说，下半场一定要保留实力，尊重东道主。 对，而 结果下半场换上了一个徐尔勒，徐尔勒平时的德国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这可是抓住了机会。那王冠觉得这场两场比赛是不是非常轻松呢？ 就游戏而言，我发现真的是这个随着足球游戏的不断改进，这个刚刚说的那个短传的那种渗透的这种打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合现代足球了。发现这种打法已经很少能进球了。像四五年前的游戏，然后这种短传渗透能打出不错的比分，而现在已经打不出这样的高比分了。 是，这也确实是一个比较目前大的问题啊，但是你还会坚守自己的选择，对吧？ 是。 那最后还是再聊聊吧，刚才我们这个聊了这个后面的比赛哈。 对。 其实面对校园足球，平时你们在宿舍里，因为现在我们请到的都是在读的学生哈，这三位有硕士在读的，有这个本科在读的哈。翟汉，你在这个宿舍里感受到这个校园足球的气氛了吗？在世界杯上。 有，因为我们宿舍有一个电视。然后经常。 哇，好羡慕啊。 然后就会有很多，对对对，就很多寝室的同学来我们这儿来蹭。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游戏本身，而是我们在一起看球的那种乐趣。 对， 还有好吃的东西。 对，包括看球啊什么，这个啤酒和吃的是， 对对， 是不会少的。 没错。哎，国安，我很好奇，平时你会参与到校园足球的工作当中去吗？比如说组织比赛啊，参与比赛啊， 组织过，组织过，也参与过这种比赛。 哇，那这个是真的是特别好的。这样的话，能跟我讲讲没？组织什么比赛？ 学院里边的足球比赛，学院与学院之间的对抗赛也参与过，然后发现， 真是校园，校园足球的开展还是需要那个提倡的。然后很多人的技术还是停留在那种狂奔的那种阶段，还没有那种明确的有一种组织性。 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哈。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努力是非常值得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基层的足球工作者。你也许我们的职业不是这个，我们的身份可能是学生，可能是主持人，但是每个人都为热爱的这个足球去贡献自己的最基础的一份力量。 是的， 其实就会带动很多人同样的去贡献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基础的一个足球的一个分子哈。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过瘾的话，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每天都会有啊，在这里打个广告，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基层解说员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来和我们这个投稿，吸收说出自己关于足球的这个想说的话。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也是恭喜啊，王冠晋级到了下一轮，还有更强劲的对手等着你啊。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呢，先恭喜 恭喜。 对，在我们这个青年频道，我们下一档节目是魔力 X 档案啊，也是非常精彩的节目啊，期待大家的一起来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我们的这个精彩的比赛，感谢精当的点评。 是的，感谢三位嘉宾，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然后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告一段落了，晚上的这个球赛没有告一段落，世界杯就算结束了，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不会结束啊。所以说呢，希望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个足球的快乐。我们还是今晚看球的时候见吧。 好 了，再见， 拜拜。